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因为你不药而愈，多么的

睡着，一起风又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幸福的奇妙，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奇起风又醒了，那么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 左肩

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纯只想幸福，他会一而再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呜呜，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挥霍多少时间，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 随地听经典。 天上白云一朵朵都

觉得生命

昨天发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微信红包在平常都只有200元的额度，可是昨天竟然提升到了520元。这明明过情人节200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可是一不小心被提高到了520块钱。看来情侣之间这情人节示爱的方式又要涨价喽。而在昨天，微信呢也表示，把红包的额度从200元提高到520元，是仅限情人节一天。因为在2016年的5月20日，微信也曾经破例将红包的限额提升到520元，而且当日520元的红包一共发出了800多万个哦。看来还真的是有很多人通过微信红包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情感。其实不管是发红包还是送礼物，只要你有心，我想对方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感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周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歌吧。 中看爱放

最有料。 天气寒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遭到一些静电的骚扰，比如说早上梳头的时候会越梳越乱，甚至会立起来，脱衣服的时候也会噼里啪啦作响，这手都不小心会遭到一种电击一样的刺痛。但是医生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对于有某些特殊体质的人来说，静电也可能会伤身体哦，比如说像高血压、精神病患者等等。而且持久的静电还可能会导致人体的血液碱性升高，使人产生鼻喉不适、头晕等等症状。那么到底该如何消除静电呢？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下面就教你几种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消除静电的方法。首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改变人体的湿度。经常会被电到的人一定要记住，多饮水，多擦润肤霜。喝水能够增加皮肤表层的湿度，而静电呢在潮湿的状态下是不会自行产生的，保持皮肤的滋润，静电也就会离你远去了。第二种方式是进门前先放电。当你在想要触碰铁门之前呢，可以把手掌放在墙壁上、地面上去除静电，或者是用手先抓一串钥匙，再用一个钥匙的尖端去触碰铁门，这样的话身体上的电也就会被放掉了。第三种方法是用维生素 A、C 或者是 E 防静电。如果你穿着丝袜或者是化纤材质的裙子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的这样的廉价的乳液涂在丝袜的表面上，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让衣物一整天都不起电哦。第四种方法，用完电子产品一定要记得洗手。在家里用电器的时候所产生的静电往往会被人体所吸收并且积存起来，当你关上电视离开电脑以后，应该马上的去洗手洗脸，让皮肤的表层静电荷也能在水中释放掉。下面两个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用手拨弄头发，千万不要再碰头发了，因为冬天如果手部没有做好保湿工作的话，触碰头发很容易产生静电。同时也要减少戴耳机的次数，因为耳机带来的静电不仅仅对人体的耳部有损伤，同时也会让人体内的静电变得更加的多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会在冬天减少静电的方法呢？如果你学会了，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也让他们在寒冷而且有静电的季节里能过得舒坦一些吧。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

起。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